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7月3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获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举办权，主会场设在平谷区。 本市昨天再次迎来最堵的一天，本周末南三环商圈及部分景点周边道路易拥堵。 机动车京6标准2017年实施，将成为世界最严标准。 上半年全市拆除违法建筑1000万平方米，今后将无死角严密监控新生违建。 本市中低收入无房家庭可自行租房后领取补贴，最高每月能领取2000元。 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超过50000，助产机构建档紧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世界休闲组织主席罗杰·科尔斯在青岛莱西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0年世界休闲大会的举办权，大会举办地平谷是北京重要的生态涵养区。2020年北京世界休闲大会主题为休闲提升生活品质，大会提倡节约办会，提倡全域全季全民休闲的休闲发展理念，推进休闲的时间空间主体全覆盖。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本市昨天再次迎来最堵的一天，从早上7点钟开始，全市路网就处于拥堵状态。7点半以后升级为严重拥堵，直到10点钟以后，全路网交通才逐渐恢复正常。昨天的晚高峰提前到了下午4点，4点半以后，全路网已经处于严重拥堵状态，而傍晚时段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更是加剧了交通拥堵。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末天气晴好，有利于市民出行。交管部门预计，周末南三环商圈及部分景点周边道路容易拥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市交管局指挥中心艾燕警官介绍，由于服装换季，海鲜上市，九月份往往是采购的季节，批发市场商圈周边交通压力突出。 木樨园商圈、张公口周边以及玉泉周边、京开高速的辅路、新发地周边道路，以及我们说像团河路、田村路周边流量都会有明显增加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从南二环或南四环通行。 市区内像动物园、后海、北海、香山地区等热门景点周边也将是出行的热点。 去往城区内的一些景点乘坐地铁我觉得是非常方便，包括公交车也是在周末呢具有被良好的这种乘车条件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不同的出行方式。 针对全年中交通压力最大的拥堵月，交管部门制定了相应的疏导措施， 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间，重点对于因乱制堵或者是因堵制乱的这个路段来加强维护疏导，根据道路交通通行的情况呢，适时对环路的所有的进出口调配警力，加强动态调整这种岗位的设置，确保主辅路交通流量的一种均衡。 如果遇到路面拥堵，司机朋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艾燕警官说， 有轻微的追尾剐蹭事故，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协商挪移车辆来解决，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当中呢及时调整一个出行的心态。从近几年的这种交通的通行情况来看，九月份都是一个交通压力最为突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召开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专题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听取意见并讲话。他说，要逐步探索建立以家庭赡养为基础、政府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居家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大力培育发展养老专业非营利社会组织，用好商业化保险运作模式，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市领导牛友成、张延坤、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出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油品标准、京六标准相关草案已基本制定完毕，力争在2017年实施。昨天在2015大城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上，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坤生表示，未来北京市将实施全世界最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来缓解大城市机动车污染问题。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全市上半年拆违成绩单公布，全市共拆除违建5083宗，面积1000万平方米，完成了全年1500万平方米任务的66.7%。在拆除既有违建的同时，本市严控新生违建。据介绍，本市正在研发设计新生在施违法建设举报平台，未来本市将形成卫星天上侦照、街景地上巡拍、群众手机举报的立体监测体系，新生违法建设将处于无死角严密监控中。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保办昨天发布关于实施保障性住房全装修成品交房的若干规定，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后本市各类新建保障房都将精装修后再交房，装修费用将包含在购房款中，开发建设单位要在交房前组织开放日，邀请购房者分户检查装修质量。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报道，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晚发布通知称，对于在北京市住建委房屋交易权属信息查询系统中显示有一套住房，并且已经结清相应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购买第二套住房时，最低首付款比例由30%降低到20%。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北京市公积金的最高限额为120万元，这种情况下首付20%不太可能实现。但此次新政对购房者的心理影响较大，金九银十，购房者入市积极性将会继续提高。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市场租房补贴申请条件及市场租房补贴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制定了相关实施细则，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规定，除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之外的其他各区居民，如果申请前一年内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2400元，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都没有住房，三人及以下家庭总资产净值不超过57万元，四人及以上家庭总资产净值不超过76万元，就可以提出申请，在市场上自行租房后领取补贴。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四区县的相关标准由区县政府自行确定，低保特困的三人以上户籍家庭最多能领取每月2000元的租金补贴。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七月份本市 CPI 同比涨幅重回20代后，八月 CPI 涨幅继续走高。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6%，达到2014年2月以来的新高。八月份本市 CPI 环比上涨0.1%，一到八月本市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1.7%。 记者昨天从市卫计委了解到，本市单独二孩政策开放以来，申请人数首次破50000。北京妇产医院等助产机构建档紧张，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办完了，拿着这东西过去，有你名额，你就能建。 在北京妇产医院分诊台前，一位怀孕5周的孕妇连续问了2家医院，都没有建档名额。 没想到这么紧张，为了北大医院、朝阳医院，预产期在明年5月31号的床位都没有了，专门往后错了一年，就想生个好宝宝，没想到这么难。 记者在北京妇产医院的告示栏中看到，预产期是明年4月以前的孕妇都已经停止建档。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荣告诉记者，2个月前妇产医院的各科室就纷纷感受到了猴宝宝的建档高峰。 从我们这边呢，就是2016年3月份的预产期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同样都是1200个名额都建满，可能要2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呢，1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建满了。 伴随着猴年的临近，一些受羊年传统影响推迟生育计划的家庭也加入了生育大潮，多家医院建档日趋紧俏。市卫计委近日也通报，截至目前，单独二孩的申请人数已经达到了50406人，首次突破了50000。 市卫计委妇幼处处长奚淑燕透露，目前市卫计委已经注意到了孕妇激增的情况。 我们正在做调研和分析呢，我们分析完了预测生多少，然后北京承载多少，有什么困难之后，我们得一起和专家商量出对策，正在做呢。 奚淑燕说，为了保证猴年生育高峰产妇顺利分娩，目前市卫计委要求要先在社区建厕，再到医院建档，社区通过母子档案追踪孕妇孕期情况，保证孕妇在任何一级助产机构发生危险都能够及时转到三级医院治疗。据了解，本市最近一次生育高峰出现在2014年，全年分娩量约25万人。 人脸识别、在线英语分级、手机转单，这些科技感十足的元素出现在了北京工业大学的迎新日上。记者发现，今年高校迎新手机扫码、电子注册正流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热烈欢迎韩义文莅临北扩大新生报道。 一进入新生报道场馆，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套人脸识别装置。学生们只需要站在一块一人多高的显示屏前，上面的摄像头就能通过前期提交的照片识别出这位新生的各项信息。系统开发者北京外研讯飞公司副总经理陈宏斌介绍说， 北工大应该是全国第一家的落地的采用这个新生报道全流程的这种信息化管理。对于新生的这个身份的确认，来了之后不需要原来说还得录取通知书啊，直接学生到各个学院他刷一下脸或者是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确认他的这个身份了。 区别于过去传统的方式，注册手续大幅缩减，就连英语分级考试也已经提前在网上完成。新生们说， 不是直接进那云学习平台填几分钟， 我没想到那么快。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高校在迎新中都增添了这种类似电子报到的方式，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首次启用数字迎新系统，在报到前新生注册安装手机 APP 客户端就可以接受学校推送的迎新安排、报到服务等信息。北大还为贫困新生提前用微信推送了个性化的成长方案。学生自助中心主任杨爱民说， 借助的微信群，包括我们推的微卡，每个学生不同的微卡，这也是我们针对95后的学生。 北工大招办主任郭福认为，这种融入最新科技的迎新本身也是欢迎新生的一大亮点。 给学生一入学就有一个感觉，大学里很多科技在伴随着你，这可能跟在中学还是要培养不一样的东西。 另外，对于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学校也安排了传统的报到方式，并将发放助学礼包。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是意大利电影《铁蹄下的村庄》的片尾曲，主人公年仅8岁的马蒂娜抱着襁褓中的弟弟回到了被德国纳粹血洗过的村庄，静静地坐在枯树枝上目视前方，无声地哼唱着这首歌。电影的故事背景正是1944年发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地区的马查博托大屠杀事件。请随记者吴梅红、肖佳佳重访铁蹄下的村庄。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找到了位于博洛尼亚深山里一座残破的教堂，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那次大屠杀事件的唯一历史见证。这座教堂建于17世纪，经过二战的破坏，教堂已经没有了高耸的尖顶，外墙也只剩下矮矮的墙垛。即便如此，似乎每块残存的砖石、墙角的小花乃至整个空气都在向来访的人诉说着1944年9月29号那天发生的惨剧。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查博托镇的一个教堂。1944年9月29号，村子里有90名村民在这里避难，主要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德军来的时候，一名跛脚妇女被枪杀在教堂里，另外还有2名村民被杀死在钟楼，连教堂的牧师也死于神坛之上。这些村民被德军带走并遭到杀害。 事实上，从9月29号到10月5号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这个村的770位村民加上周边村子，总共将近2000人遭到纳粹德国的杀害。 在距离教堂三四公里外的瓦多镇，我们偶遇居民埃里格，他的爷爷就是在那次的大屠杀中遇害的。 德军开始杀害村民，全家决定离开村子，奶奶带着我爸爸和另外两个孩子先走，爷爷想留下来把被杀害的朋友邻居的尸体掩埋后再离开，可是就在爷爷用板车推送尸体的路上，他被发现了，然后被一枪毙命。当时德军定下硬指标，每个士兵必须杀死50个人。 为什么德国纳粹要对手无寸铁的村民痛下杀手？战争何以让人失去人性而变成冷血屠夫？我们苦苦找寻答案，却无从完全得知。不仅是马查伯托2000无辜的亡灵，二战期间发生的诸多大屠杀的事件，包括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拷问和反思。不想再看见你流泪，因为是要你相信存在于我的爱，不想再感受灵魂的破碎。这首叫做《南京女孩》的乐曲是意大利摇滚乐队赛特格拉尼兄弟创作的，收录在他们以反思战争为主题的专辑《我们变成了雪》中。乐队的主唱法布里奇奥告诉我们，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已故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我们被书中描写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震惊了，于是提笔创作了这首歌。 法布里奇奥三兄弟一直关注二战主题的音乐创作，他们还经常去学校和年轻人交流，让年轻人从他们的音乐当中有所收获和感动。 我们认为年轻人应该了解过去，学习历史，才能更好地生活在当下，包括理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甚至是情感。虽然是历史的题材，但是我们的音乐节奏都比较动感，这样的音乐更容易打动年轻人，唤起他们对历史的记忆，提醒不再重蹈覆辙。 如今的意大利，我们所到之处都是一片安宁祥和，人们坐在广场边咖啡馆前感受光阴的流转，谈论的话题也和战争相去万里，但是历史并没有被遗忘。正如深山里那座残破的教堂，它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和平的信号者，正如流淌在耳边的南京女孩的旋律，都在向我们和未来诉说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17，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抗美援朝65周年之际，国内首部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视剧《三八线》锁定央视黄金档，将于近期播出。昨天主创亮相了媒体看片会，在40多分钟的片花里，展现了恢宏壮观的战争全景以及战争人物中的经历与命运。 昨晚，河北迁安在北京举行牵手合作协同发展招商推介会。据迁安市市长张树云介绍，目前一批北京教育产业已经落户迁安，未来迁安将继续发展高端优质的服务产业，承接首都向外疏解功能。 全国第一个校园足球协会北京市校园足球协会昨天成立，今后将整合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互为补充，投入到校园足球的发展当中。 因认为硕士研究生考试中存在冒名顶替的情况，考生白某要求北京语言大学公开研究生录取等相关信息，并最终与学校对簿公堂。海淀法院昨天一审判决要求学校完整公布录取名单，并重新答复白某要求公开的涉嫌冒名学号的相关信息。 北京阅读新媒体联盟昨天成立，并且推出了数字阅读金秋联合限免惠民活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将会向读者推荐100部优秀的数字阅读精品图书，包括李维坦《论国家》、《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人类的敦煌》等。 市教委将于今天和明天上午在朝阳区红领巾公园举行“师爱无尘，守望教育，乐享生活”2015年教师节主题活动，届时将有十位名师在现场一对一为家长答疑解惑，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和初高中等不同学段。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良，东北部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 K4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 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置。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4S 店保养太贵， 我用乐车帮 APP 下单，3.7折起。 4S 店太慢，要等， 我用乐车帮 APP 预约，到店即修。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 我去下载， 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预计老重 爱因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最毒九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体验报道《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时间大比拼。记者选取了若干通勤线路，同时体验不同的通勤方式。今天请听京通快速至晚高峰。 记者在现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热线编辑蔡鹤娟。今天的体验活动呢，由我来主持。我们今天选取的体验线路是京城著名的通勤线路京通快速，而本次体验的时间就是9月11号周五的晚高峰，起点在东二环建国门，终点设置为离出发点大约20公里的通州北苑天时明苑小区。 我是记者石兴瑞，我选取的是1号交通工具地铁，我觉得我会第一名到达。 我是记者吴思，我选取的是2号交通工具公交车，我觉得我会第三名到达。 我是记者王博，我选择的是3号交通工具私家车，我觉得我会最后一名到达。 我是记者张博，我选取的是4号交通工具自行车，我预估一下第四名吧。 我是记者高翔，我选取的是2轮50排量的小摩托车，我觉得我会第二名到达。 我是记者十月，我选的是6号交通工具互联网班车，我猜我大概会第5个到达。 好了，我们的6位记者呢，在建国门附近的赛特大厦5:45统一出发。1、2、3， 出发！ 按照规则呢，6位记者要分别在约2公里、5公里、10公里、15公里和终点处报告自己到达的时间。对应的坐标呢，分别是国贸、四会、传媒大学、管庄以及终点通州北苑的天时明苑小区。 他们在微信群里可以实时共享自己的位置信息并留言。17:55，出发后只有10分钟。 我是自行车手张博，现在是17:50，我已经到达国贸桥下。 我是高翔，骑摩托车，下午5:55，我已经到达了国贸桥下。 令人意外的是，乘坐公交车的记者吴思也在这个时间内到达了国贸。 5:52，我现在已经到了大北窑西，我已经到达了第一个地点。 而这个时间，我们开私家车的3号记者王博紧随其后的到达了国贸。 现在13分钟过去了，我已经到达了国贸桥。现在国贸桥上已经开始压力非常大了，刚开过国贸桥就已经动不了了。 晚上18:05，摩托车手高翔、自行车手张博、乘坐地铁的记者石兴瑞同时到达了5公里外的第二处坐标四会。时间过去7分钟之后，乘坐公交车的吴思也到达了四会，而开私家车的记者王博目前看来仍没有通过四环。 我还用百度地图导航了一下目的地，它上面显示是我18:39可以到达，但是现在可能有点悬。 在15公里处的第四个坐标点管庄，乘坐公交车的记者吴思后来居上，超过了自行车手张博。 是18:26，我已经到了第四个汇报地点，也就是用了3分钟的时间从传媒大学到了管庄。 乘坐互联网班车的记者十月发车时间是18:20， 正在经过国贸桥发车，到现在大概经过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一段路上还是比较拥堵的，并没有走在公交车专用道上。 选择摩托车交通工具的第一位记者高翔终于到达了终点。 18:33到达终点，离出发过去了45分钟。 此后其他人也依次到达。 北京时间6:30，石兴瑞，我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地铁，我已经到达了通州北苑站。 我是2号记者吴思，我乘坐的交通方式是公交车，6:36。 自行车手张博，我现在已经抵达目的地，时间是在18:42。 我是6号十月，现在的时间是19:11。 而最后一位到达的是3号记者开私家车的王博，此时已经是晚上19:30了。 现在已经距离出发已经1小时40分钟了。我现在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精通快速周五晚高峰体验结束，综合而言，两轮摩托车在通勤速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10公里内自行车同样优势明显。在长距离通勤上，地铁在满足不用等多辆车的前提下，速度上同样具有优势，而在公交车专用道的路段，公交车比私家车更快。交通成本方面，同样约20公里的路程，地铁花费5元，公交刷卡2元钱，自行车没有直接成本，摩托车油耗直接成本3到4块钱，互联网班车只有4元钱，汽车过路费加油耗超过20元。绿色出行倡导月通勤时间大比拼，六位记者的到达排名分别是：第一名摩托车手高翔，第二名乘坐地铁的记者石兴瑞，第三名乘坐公交车的吴思，第四名骑自行车的记者张博，第五名乘坐互联网班车的十月，最后一名则是开私家车的王博。 最堵九月，您又有哪些缓解首都拥堵、优化交通环境的建议？也可以拨打西门热线6515-9063，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西门热线特事特报”留言。体验报道第一集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关注。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琉璃河车流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惊喜连连，